低垂迎风笑，怕只怕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误。两下里错喜红丝是热火的根苗啊，想我这暮时的缘尽，说什么金玉连接再也提不。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文成珠玉缤纷落，正配合笔走龙蛇文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弄一语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含笑，我为他心事儿全飘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假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真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跳

们心中带怒毒满天，酒席散众群臣回归府去有一位司空王伦回到家进门来敲了敲，这心都交灰，寒风儿冷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红楼三里小夜半，天空沦尽雨露寒，仰面望天，我长叹一口气，珠泪滚滚 一名藏黄泉，貂蝉们听忙对道，老爷心情体验，见气无命，我不敢出对事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你是因何故？不安珠泪洒胸，前您是所谓的哪一般？ 由金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Oh!